别动，让我抱会儿，就让我抱一会儿吧。 你是在跟我撒娇吗？ 你就当是。 火车又缓慢爬了一夜，这一路上查的真是严许多。今天上午，谢池逃过去两回，过了夜，下一站就是新京。大概还有20分钟，谢池正琢磨着找个什么理由去见何峰，他就来了。何峰在鬼子里混得确实不错，下车一路上都有日本兵挨个仔细检查。谢池跟在他后头，径直地离开车站，没一个人敢来。谢池让何峰把自己送到旅店，他设想好接下来会出现的每一种可能，想好了对策，可何峰有事，放下他就走了。谢池办好入住，只等着晚上去见交通员。他进了房间，走上门，安放两个箱子，躺在床上歇了会儿。房间太黑，窗帘紧闭，他又起身走到窗口拉开帘子，他俯视着这片被日本人控制的土地。路上充满了和服，嘎哒嘎哒的木屐声，到处是小旗子，日式灯笼，日本商铺。谢池猛地又拉起帘子，他还是宁愿待在这片黑暗里。何峰回了趟特务机关，晚上佐川少佐请他去河川屋喝酒，一起的还有花田寺。何峰酒量出了名的好，可是他总装醉，这些日本人并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。佐川喝多了，提到一批要往黑龙江运的军备，是整整5大车枪支弹药。这顿酒喝得值，何峰把佐川和花田寺双双喂得不省人事。往常不管是应酬还是私下聚会，他总会留上3-4分保持清醒，这回也上头了，连手脚都控制不住。他与两人搀扶着出了酒屋，让司机分别送回家，最后才回到自己的住处。他有一套2层别墅，一个人住。司机见他躺在后座不省人事，扶着他上楼歇下便离开了。何峰听到车子开出去的声音，当时滚下床，颠三倒四去了卫生间，手指插进喉咙，把酒抠着吐出来，可还是头晕，酒精麻痹着身体，快要淹没他仅存的意识。他一遍遍在脑中重复着佐川说的那条运输路线，努力地把每个字刻在心里。他放一浴缸的冷水，一头栽了进去。后半夜，谢池回到旅店，他十分高兴，总算把东西顺利送了出去，下面的事儿就不归他操心了。他要洗个澡，然后喝上几杯酒放松一下，睡一觉，明天回南京。还没擦干身体，外头传来砸门声，他不予理会，谁知那人用脚踹，咚咚大响，仿佛地面都跟着震动。谢池猜到个大概，这种疯狗事儿，除了何峰没人干得出来。他淡定地穿上睡衣，去开了门。你有病吗？何峰直接滚了进来，摔在地上。他酒醒了，可就想赖在他腿边，躺在地上也是好的。他傻笑着，看上去很高兴。谢池没关门，抱着病踹他一脚。现在他可不怕他了。什么好事笑成这样？ 5大车军备啊，消息递出去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，能不笑吗？ 何峰被他连踢5脚，揉着肚子缓慢起身，躺到床上。谢池关上门，又踢了他的脚一下。装醉。何峰一动不动。谢池本想用酒倒他，刚打开又觉得浪费，默默放回去，去接了一杯水泼在他脸上。何峰还是一点反应没有，于是他准备再去接一杯。刚转过去， 一只手伸过来，握住他的手腕，直接将他拉到床上。何风虎虎地盖过来，从后头抱住他，挟持双手去掰他靠住自己腰的手臂。何风脸埋在他的颈后，深吸了一口，不顾他挣扎，抬起腿压住他，挟持动弹不得。放开！何风当然不会放，并且他还会抱得更紧。 阿芷， 不知是他的呼吸还是这一声低唤，让他不由自主打了个颤。谢池麻木地任他缠抱，不再挣扎。 阿芷，我想你了。 哼，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 无可奉告。 有没有想我？ 若不是近日再见，我连你长什么样都忘记了。 是吗？ 何风手往后靠住他的肩，脸埋在他的后颈。 我倒是时时的在想你。 他微转，将他压在身下，双手插进他的头发里，双目迷离地打量着他。 夜夜想。 你要干嘛？ 不干嘛，不过你想干点什么也可以。试试现在跟五年前有什么不一样。 谢池打开他的手，猛地将人推开，他翻身到床尾，又被何风拉了回来，揉在怀里。谢池被他捂得快喘不过气来，他的身体滚烫，胸口的衬衫浸着汗与酒渍，却并不难闻。 别动，让我抱会儿。 何风吻了下他的头发。 就让我抱一会儿吧。 你是在跟我撒娇吗？ 你就当是吧。